珍珍的梦。珍珍吃饭跟别人不一样，闻一闻，舔一舔，就把菜一样样扔了。妈妈给她肉团吃，她撅起嘴说：“我不爱吃嘛。”把肉团扔了。妈妈给她青菜吃，她摇摇头说：“我不爱吃。”把青菜也扔了。地上的东西可多了，鱼呀，萝卜呀，馒头呀，米饭呀，都是珍珍扔的。小狗小猫看见了，摇着尾巴，啊呜啊呜吃起来，吃了半天也没吃完。妈妈说：“珍珍，你这也不吃，那也不吃，这样下去，个子长不大，力气也没有。”珍珍把身子一扭说：“我不怕。”一天天过去了，地上的饭菜堆得高高的，小狗小猫肚子撑得滚滚圆，像只大皮球，走也走不动。珍珍呢，它也变了，身体变小了，变瘦了，变轻了，力气小得连眼睛也睁不开。忽然，珍珍觉得身子给什么东西抬了起来，像成了小船似的，在小河里颠来颠去。珍珍用力睁大眼睛一看，身上、地上黑压压的一片，都是蚂蚁呀。一群蚂蚁驮着他扔掉的饭菜钻进山洞里去了，还有一群蚂蚁抬着他哼哟呵哟走进了大树林。树林里可热闹了，银雀、黄莺、青蛙和花翎公鸡正在唱歌，他们看见珍珍来了，都说：“请小客人参加我们的树林音乐会。”珍珍可高兴了，她走上台，张开嘴巴，刚唱了一句就没力气了，唱不响了。她使劲儿唱，声音还是又轻又细。她唱了好半天，谁也没听见，都呼噜呼噜打瞌睡了。一只蚊子躲在角落里笑着说：“这姑娘的声音还没有我小呢。”哎，都怪珍珍力气太小了，多难为情呀。花翎公鸡跑来说：“珍珍，别唱了，那边在开运动会，你去参加吧。”珍珍参加了树林运动会，和乌龟、蜗牛赛跑。小松鼠是裁判员，他大喊一声：“预备，跑！”乌龟、蜗牛跑呀跑呀，跑到前面去了。珍珍呢，拖着两条细脚杆，怎么也跑不快，都急出汗来了。他只好请两只手来帮忙，跪在地上爬，爬呀爬呀，还是爬不快，赶不上。他呀，得了最后一名。哎，都怪珍珍力气太小了，多难为情呀。小松鼠跑来说：“珍珍，那边在开游园会，你去玩玩吧。”珍珍来到树林游园会，他和熊猫、花鹿、小猴一起坐在河边钓鱼，鱼上钩了，哈哈，别说珍珍有多高兴了，他赶快提起钓鱼竿，提呀提呀，扑通一声，不好了，大鱼没给珍珍拉上来，珍珍倒给大鱼拖下河去了。 救命呀，救命呀！ 珍珍这么一喊，醒过来了。原来他是在做梦里。这天吃晚饭的时候，小狗小猫又来找珍珍要吃的。珍珍想起梦里遇到的那些事，赶快端起碗，大口大口吃起来。他对小狗小猫摆摆手说：“ 快走开，这饭菜我自己吃了。” 小狗小猫觉得奇怪，望着小主人，馋得口水往下流。妈妈看着，心里真高兴。一天天过去了，珍珍再也不扔饭扔菜，样样都爱吃了，像吹泡泡似的。她一天天变胖了，变重了，长高了，身体棒得像个小运动员，谁见了都喜欢她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